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黄仁达、黄东文。 早晨，大香港早晨，呢个系 My Radio 同埋粤语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今日得我黄仁达同埋郑松泰啫。咁咧，今日系今日系 八号啊。 今日十月八號啦，已經係越嚟越接近呢個聖誕節啦，咁樣。咁喺邊度可以睇到越嚟越接近聖誕節呢？就係咧睇《蘋果日報》原本咧個 heading 咧都仲係寫住雨傘革命嘅，咁跟住然之後後來就變咗後佔領時代咧。而家後佔領時代都冇撚埋。 唔係後佔領時代，佢又變翻雨傘革命嘅，變咗兩日嘅。 係咩？ 係啊，變咗兩日嘅。 佢終於即係覺得好似唔係好妥。 我哋節目講完之後轉翻。 我哋話佢點解會變咗後雨傘革後佔領時代嘅咧？咁樣係咪佔領完咗？佢諗諗下都係唔係好妥。跟住轉返做雨傘革命，轉咗兩日之後呢，今日就轉咗做 Merry Christmas 咪真係轉咗聖誕快樂喎，真係陰性， 已經變咗係聖誕節啦，咁樣咁係即係好似即係對佢哋嚟講就已經係結束咗啦，嗰啲咁 樣。新聞頭版都賣啦，賣話咩拖有呢個咩停劫奸呀嗰啲咁樣。 咩停劫奸呀？ 佢講緊話即係好多人嚟買嘢，咁喺 Uniqlo 嗰度呢就逼爆咗，於是呢啲好多自由行啦，咁要擺啲地方咩嚟停劫咁樣，我就叫停劫奸呀咁樣。 係咁樣，咁係今日呢首先講一講，其實呢有個好細好細嘅標題呢，即係唔係不如你想講咩先啊？你想講葉劉嗰啲先定係咩先啊？ 講呢個先啦，講呢個先，呢個都有趣啊！呢、這個 唔係佢有個好細好細嘅標題咧，就咧喺度咧講緊咧呢個咁樣嘅佔領者啦，就組委員會啦，助年輕人啦，就參呢個區選嘅咁樣，咁就即係大家希望可以即係發動啲幫助啲即係鼓勵多啲年輕嘅人啊去參選啊嗰啲。 出戰區議會選舉出戰嗰個嘅。 咁之前呢亦都有喺高登呢有人呢就發起組高登黨咁樣嘅。咁係其實呢有即係有新嘅團體啦，有新嘅組織啦去參選啦，就係相當之好嘅，我覺得。我係支持嘅，贊成嘅。咁但呢我其實我就唔係想講呢啲組織或者呢啲團體嘅，我係想講呢其實呢有一樣嘢呢，我喺呢個佔領區嘅時候呢已經成日都想講嘅，不過呢就 又冇意思講住， 又唔係又冇意思講啦咁樣。咁我又唔想即係我哋做人有正直嘅，我又唔想下即係話發生乜任何嘢喺佔領區我都鼓勵咁樣。咁我想講呢其實呢而家七十幾日啦，兩個幾月啦，其實喺佔領發生咗大概個零兩個禮拜之後，兩三個禮拜之後啦，即係佔領時間嘅頭一個月之內呢，我就已經發現呢喺佔領區呢係有人呢係喺度做 選民登記 啦咁樣。咁你尤其是近日啦都越嚟越多呢啲咁嘅文章啦，或者係呢啲咁樣嘅網絡呼籲選民登記呀，呢啲咁嘅片啦，咪幾時都係贊成選民登記嘅。但係其實我今日想講一樣嘢，就係你唔覺得佔領區做選民登記好撚古怪嘅？ 超古怪喎，我喺金鐘見過啦，成日開個攤位出嚟俾人哋登記㗎嘛。 係啊， 然之後幫人哋收表格咁樣。 即係個原理上就你又唔可以話係錯嘅，但係即係咁譬如我想講啦，我 confess 啦，我係有叫個人唔好喺佔領區度填選民登記嘅表格。 嗯，咁點解呢？點解呢？ 唔係啊，你攞走咗選民登記，或者你呼籲人哋話你返去做選民登記嘅咁樣，我都明啊。咁佔領緊㗎嘛，咁佔領緊同埋你嗰個係即係抗爭嘅現場，你做乜留低自己嘅姓名、地址、身份證號碼？ 係啊，仲有交地址喎，仲要真係具體地址啊！ 交俾一啲你唔識嘅人咧，我真係唔明白。 我真係明白點解咁做。 大概做大擺擺攤位，我見過啦喺金鐘啦，就係、是、都係喺嗰啲嗰個位置㗎啦，即係我哋個攤檔嗰個作斜對角啊，咁大家擺曬喺度，然之後後屘就叫人哋去走嚟登記啊，登記 金鐘啊， 係啊，金鐘啊。即係叫人哋登記完之後，後屘就話幫佢方便，幫佢即係話會幫佢交啊咁樣啦、啊。 唔係你一般喺街度做選民登記都係會咁做嘅，即係譬如臨近選舉或者係選民或者係唔係政黨就經常都做㗎啦，即係每一輪嘅選民登記都會做啦，咁、都開街站。之前我哋都係咁樣做嘅， 我哋 都 係會，我記得仲 係我哋都會開街站，跟住然之後攞啲選民登記表格咁樣，咁就係因為驚，因為最主要就係費事你。攞份表返去你又唔記得啦，你又唔做啦，咁樣盡量令到越多人登記做選民就越好，咁樣喺現有嘅系統底下，喺現有嘅 system 底下，現有嘅選舉辦法底下，咁我哋都會咁做，咁就幫佢記埋嗰啲咁樣。咁但係喺佔領區做呢樣嘢就真係我覺得係好奇怪囉，同埋即係我係鼓勵亦都贊成有其他嘅新組織啦，去出現啦，去冒起啦，但係以選舉為優先嘅組織，其實香港唔係已經太撚多啦咩？ 即全部都係啦， 即香港所有組織都係以選舉作為佢唯一嘅目標咋嘛，即唔係又唔可以話全部係嘅，即你可能 你可能 動物保護嘅團體唔係啦， 動保組織唔算， 環保嘅團體未必係啦， 環保組織都好多係 嘅，環保組織都已經係嘅。喂，即香港係好撚奇怪，所有嘅社會運動嘅或者係民間嘅組織或者公民社會嘅組織都係講選舉嘅，唔係咁其實你如果係參選，你嗰個就係政黨啦。咁你即係以參選為 target 啦 ，whatever 你選到或者選唔到啦。我唔係話要全面杯葛區議會選舉或者立法會選舉，但係係咪我哋香港人淨係思考到選舉？係咪我哋嘅社會運動淨係思考到選舉？同埋嗰件事係超奇怪啊嘛。譬如我喺佔領區。唔好話佔領區，我就算救烏嗰陣都係咁樣，救烏嗰陣都仲係會有側邊會有人走嚟，喂， 登記咗選民未啊？ 唔係，屌你邊會有人問我登記咗選民未？我未登記咗選民，我點參選啫？ 啊，唔係問你啫，你講緊 係啊？喂，都係會有人嚟問我，喂，黃生下一屆就點啦？咁啊，屌 你！但你去，我真係支持你啊！咁樣 係啊，嗰啲咁樣，喂，咁睇而家嘅形勢，下一屆你點啊？屌你使乜形勢啊？下屆係啊！我如果要參選，下屆係唔係點咧？屌你老尾！屌你老尾！ 嗱，老師話，話你一參選就揾人追擊你， 咁你咪自己嘥咗啲錢咯？屌你老尾係咪先？但係即係問題，我唔會參選，但係嗰個唔係呢個問題，唔係現階段去決定參唔參選嘅問題。我係唔明白現階段你點解會決定到咧？你點解決定到咧？你都唔撚知道選舉辦，我每一次都咁答嘅。 唔係， 記者又狂問喎，記者係由佔領第一個月開始就已經狂問。你哋熱血嘅選舉部署係點啊？你知道選舉辦法咩？你同埋 唔係你唔知有冇選舉添啦，可能 唔係係啊，即係呢個係最極端嘅講法啦。但係即係大家係嗰件事超奇怪嘅地方係在於你而家點解會喺街頭度抗爭啫？點解會有咁大規模上十萬人嘅抗命啫？當然啦，當中底裏係有好多理由，有啲係憤怒純粹反政府，有啲人係條氣唔鋸咁樣。咁啊，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有人喺槍管度答我有議席先有資源。咁我哋呢啲喺邊度嚟㗎？ 我哋冇啊嘛。 邊度有啲咁撚戇鳩諗法喺邊度嚟 㗎？唔係喎，你話我哋啊？你話我哋咁戇鳩諗？ 唔係啊，即係點解大家仲會？ 喂，唔係我聽過嘅，我記得咧係喺即係佔領大概個半月左右啦。咁嗰陣時其實係咁催叫人哋去選舉。嗰陣時啊，我就你話李慧玲咧，佢係有喺節目講過嘅，我唔時咁立到嘅。佢又話即係佢個講法係大致咁樣嘅，就係話點解叫大家係去即係留意區議會選舉同埋登記做選民，因為呢一個係將成個議題帶翻落社區嘅方法，即係講緊 冷線。 你明個意思喎，即係我講法就係話，你如果而家譬如大家爭取緊呢個普選啊，你或者其實係要即係真普選啊，咁你要將個議題帶入社區嘅話，最好嘅方法就係透過選舉啦咁。 咁所以就係你要登佢做選民，將呢一個咁樣嘅部署，咁因為你通常去到選舉嘅時候，特別區選舉，咁你就周街去做街站啊，然之後周街又宣傳啊，咁其實類似之前五區公投啲咁，都係咁樣嘅講法嘅嘛。咁所以佢哋有啲嘅講法就係話，喂，只要透過參選區議會選舉，就可以將爭取普選、真普選呢一個議題帶翻落社區啦咁。 唔係，但係你事有先後次序嘛，我唔會否定呢一樣嘢㗎。喺香港嚟到講，我譬如之前2012年立法會選舉我都係咁講，或者係當年呢個追擊民主黨嘅時候我都係咁講，你喺香港嗰個政治生態入面，而家要參與選舉啦，因為喺香港嗰個社會環境同埋政治生態嚟到講，最大嘅政治動員嘅活動就係選舉㗎嘛。喂，同埋你吸引到咁多嘅媒體關注，或者係你能夠借助主流媒體嘅平台去展述你嘅理念，某程度上選舉呢個過程都係一個等於係一個宣傳平台，去宣揚理念，純粹係為理念去參選都得嘅。又或者你唔係為咗選到，你純粹係為咗宣揚你要表達嘅嘢，或者係我純粹係想選舉論壇屌鳩某個人嘅啫，嗰啲咁樣，你都可以係咁樣嘅。又或者我借住選舉論壇嘅平台，又或者選舉所賦予我哋嘅宣傳嘅便利，例如係例如免費郵寄入屋文宣啊，諸如此類，去宣揚我哋某一種嘅理念，我認同嘅，但係選舉係最大嘅，喺香港呢個環境入面，選舉係最大嘅政治動員。呢、這個講法其實係限於雨傘革命之前啊嘛。喂，相比選舉，如果以政治動員嚟到講，梗係唔及雨傘革命啦，即係唔係而家啊，講緊之前啊，而家嗰個能量或者嗰個動員力或者嗰個社會嘅關注焦點，當然就冇一個月前咁犀利啦。喂，但係喺一個月之前，你屌你老尾，咁講選舉選特首，第一屆選特首嗰個政 治性就冇咁多動員啦， 都唔會去到而家咁樣啦，係咪先？你就算去到唔好林康，即係我呢個例子未必好好啦，可能最受關注嘅嗰一屆選舉，或者係梁振英對唐英年咁樣嗰個最受關注的特首選舉，那個全民參與度或者全民關注度都不及雨傘革命，你不覺得很撚奇怪的嗎？在這個時候你跟我說就話，喂，你要用返這個這樣的，你要用返這個這樣的選舉才可以深入社區。喂，同埋先不說那樣東西，就是你原本你做緊那樣東西，你這麼撚多人上街公民抗命緊，就是改變那個政制政體嗰個組成辦法啊嘛，咁喂嗰、那個嘢都牽涉到選舉，甚至乎最 focus target 嗰個焦點就係選舉嘅辦法，所以周街都係掛緊我要真普選。咁好啦，然之後你話喂，咁我哋要多啲人去參選嗰啲咁樣，你都未諗知點樣選？喂，好老實講，如果係已經係全面取消功能組別嘅話，喂，成個生態就唔同曬嘅。如果你全部立法會議席都係直選嘅話，咁成個生態就唔同曬。又或者譬如好似區議會選舉嗰啲咁樣，喂，你而家參唔參與區議會選舉？你對區議會嘅議席嘅睇法係乜嘢？同佢區議會嘅職能同埋佢嘅選區嘅劃分，各樣嘢都好有關係㗎嘛。好啦，譬如係咪啊，全部都係直選就代表所有嘅抗爭完結咗咧？梗唔係啦，你仲有好多選舉辦法入面隱藏住嘅不公義㗎嘛。譬如劃區啦，或者係區議會本身嘅職能啦，導致佢係咪會比較容易縱容到蛇齋餅種啊、街坊保障啊？又或者最簡單嘅喺區議會選舉入面，點解大家譬如如果係你有留意選舉政治，你都知道喺香港嗰個選舉入面好關注嘅一樣嘢就係業主立案法團嘅問題，而業主立案法團又往往牽涉到就係有冇呢個咁樣嘅呢個咁樣嘅貪污啊、舞弊啊，或者係一啲工程嘅回傭啊等等嘅問題啊。咁點解會去到嗰一 part 咧？就係因為有呢啲咁嘅利益輸送嘅貪污回傭，就會造就咗一啲 業主立案法團、業主立案法團嗰啲咁樣嘅壟斷，同埋係俾某一啲利益集團所把持。咁而業主立案法團點解重要呢？就係、是、因為當個選區咁撚細嘅時候，嗰、那個只不過係街坊保障，而幾個業主立案法團就能夠阻礙到你能唔能夠上樓宣傳啊，能唔能夠入屋派單張啊，能唔能夠去做到深入所你哋最中意講嘅深入社區去點對點咁樣去傳播理念。喂，好啦，喂呢啲嘢全部都係同個選舉辦法，譬如最簡單舉例就係話嗰個劃區嘅大細嘅問題，同埋另外就係區議會議員嘅職能問題。譬如區議會議員區議員係冇正職㗎。冇正職可言， 唔係佢係冇正職可言， 佢係冇職兼職 可以兼職區議員， 佢冇嘢做㗎嘛，其實係咪先？佢純粹係一個單純嘅諮詢機關，係咪先？ 唔係我做過區議員助理嗰陣時大學咧，嗰陣時啲 intern 咧，其實做嘢其實佢可以嚴格嚟講咧，佢可以唔直情唔落街嘅，因為佢收到嚟，譬如可能批呢個酒牌啊。然之後後屘開，譬如有啲嘅咩所謂地方啲居民嗰啲地方清潔小組啊，咩嘅委員會咧，基本上全部 paperwork 嘅往來嘅，即係譬如你特別喺灣仔區，譬如你批酒牌嘅就係、是、譬如佢係要經即係消防啊、警察啊之類，咁你幫佢填封信，你跟住 tick， 跟住之後 send 翻過去就算嘅啦。你做得好少少嘅，譬如係咩，有啲係專係搞啲阿伯阿婆，譬如係周邊，譬如係賣報紙啊啲報紙檔嗰啲啦。咁佢行一轉之後，咪譬如見到嗰度有問題，咁就話啊代表嗰區嗰立法團，之後就寫封信去俾食環署啊！即係而家其實區議員嘅職能咧，基本上嘅就係、是、其實係幫手批某啲嘅牌照嘅啫，同埋最多嘅就係話喺嗰啲所謂嗰啲委員會裏面，所謂提出一啲意見，但係實際上因為你冇咗個區域市政局嗰個制度嘛，咁所以嘅就係區議員其實佢嘅職能嘅就係、是、其實類近於比較大少少嘅業主立案法團啫嘛。 唔係，我哋講呢啲就純粹係嗰個制度入面可以檢討或者係值得去思考嘅一啲地方啦，其中一啲只係其中一啲嘢啦，其中一啲嘢、但係我意思。就是說你而家個運動嘅本質係乜嘢啫？你或者你起碼表面上啦，我哋唔好深入探到個底裏嘅本質係乜嘢。你表面上你宣揚緊嘅，你就係希望可以有一個公平開放嘅選舉辦法。咁但係你都未爭取到嗰樣嘢，然之後咧喺成個現場入面咧，無論係組織也好啦，參與者也好啦，佢哋係。即係冇諗過，如果成功咗之後，我哋值得去討論嘅地方，喂，如果真係喂開放好啦，我哋而家俾真普選咧，咁大家去除咗係公民提名之外，咁其他嘢係咪會往後接續落嚟都會有連鎖嘅嘢需要改革咧？嗰啲咁樣，大家唔睇去討論呢啲嘢，再去嗱你咧咁樣咧就幾多隻，你咧就啊你哋嗱本即係好撚多人啊喺現場啦，或者記者成日同我講，喂你哋本土派應該會爭取到嚇、啊、即係一定嘅議席嗰啲咁樣，唔係點撚樣計先？點樣計先？就個總數係乜嘢先？點樣去計話會爭取到幾多嘅支持啊？喺邊度嚟啊？啲咁樣，邊度會計到啲咁嘅嘢嘅咧？ 唔係，但係因為其實咁講嘅就係、是、有好多人都仲唔明嗰個心態咩？譬如有一啲人會係我知我啲朋友，我哋係做咗粵時報啦，而家都兩年幾啦。喂，好多人會係無端端咁話，喂，其實你做咁多嘢，你唔知道為乜嘅喎。你如果你話喂你話爭取到你而家爭取所謂爭取真普選睇唔到嘅話，咁你冇理由嘅就係呢啲時間抌咗落去之後，你乜都唔攞翻嚟㗎，即係好多咁樣嘅心態嘅。 唔係政黨咁樣諗我明啊，但係即係所有政黨我哋成日都屌鳩佢哋㗎，屌喂佢見到咁多人聚埋喺度，有夠光環又曝光又夠多，咁咪收夠醜，咁咪差唔多咯咁樣，咁於是乎咪個運動嘅能量，於是乎點解會個運動能量由向外轉咗向內啫？就係、是喂。其實就是無論是啲媒體啊，或者是啲或者係本身嗰公民社會之間咯、啊，大家根本就冇寄望嘅成功啊嘛，大家都係覺得啊，去到咁樣，咁我哋都要諗後續啊。我唔係話你唔可以諗後續，你可以諗後續，但係嗰個後續嘅方向唔係咁樣諗咯。 你可以跳出個框框先啊，大佬。 同埋嗰個係即係嗰件事真係好撚荒謬啊！即係喂，你嗰個選舉辦法。我唔係話徹底去否定佢，你抗爭或者係你喺希望喺呢個咁樣嘅社會上面去盡量爭取到發聲嘅機會，我唔否定呢一樣嘢。即係譬如係唔係即係唔講譬如啦，但係你諗翻嗰件事本身嘅方法就係話，喂嗰件事就係話嗰個成嚿嘢，我 suppose 係有份持份嘅，我有份持份嘅，咁但係咧。 我就要用一個好悲谷屈膝的狀態，我才能夠參與到。又或者就算我參與極，我都只能夠是參與到少數的拍，即是講緊我們現在議會狀況。好了，你就是因為這個這樣的不公義的情況，於是乎才跟他反台的嘛。好了，反台反到差不多，大家都在爭持的時候，你想想一下，喂，都是不想得，好了，那我放低張台，那算我今次算，我唔同你反轉，我繼續參與翻呢個咁嘅系統。屌你老尾，你講出嚟你都覺得好撚奇怪嘅，你講出嚟你都覺得好撚奇怪噶嘛，係咪？ 你說服唔到自己，但係咁講， 我唔係話你最後，你最後可能都係會咁樣，你最後都可能都係會咁樣。咁但係嗰個起碼係要喺，即係你等件事已經係冇希望先啦。你等件事即係話，喂，而家點解？ 唔係可能佢哋一早都覺得冇希望。 如果選舉，如果選舉就可以懲罰到佢嘅話， 係。 如果純粹用選舉選票就已經懲罰到佢嘅話，你使唔使上街頭抗爭啫？ 你使唔使要改變制度啫？ 係咪先？使唔使改變制度啫？你而家就係話，我根本就連你嗰個制度我都個屌你老母選嚟都嘥鳩氣， 唔 係先咁撚多人出撚咗你嘛？好啦，你話如果個抗爭失敗咗，咁你係咪全面去杯蓋佢先？ 有 話啫，唔係嗰個可以係一個策略。 係， 你話係咪？如果今次抗爭都失敗咗，冇辦法改變選舉辦法，下一步係咪應該全面去杯葛佢，定係繼續參與翻佢嗰個制度，再喺內部，無論有啲人係思考去改變佢也好，或者係衝擊佢也好，呢個有幾個唔同嘅策略，都仲可以討論。但係你點樣去討論，都冇撚理由打緊一陣去討論噶嘛？ 唔係佢。我覺得最大問題就係佢打緊嘅時候，佢啲班人咧，即係特別而家班政黨啊，又譬如你話啲一班揸住咪嗰班嘅所謂傳媒人咧，成日喺度營咗一個氣氛咧，就係、是、喂，而家你見到嘅就係、是、即係而家佢要選舉要投票啊！你諗下，如果唔投票嘅話，建制派而家咁嘅情況，我一定會箍啲譬如用警察嘅票啊，動員啲嘅建制力量啊，或者新移民啊，就會係越嚟越多啲人投票。你唔出嚟投票嗰啲位就俾佢攞曬㗎啦。咁你見到而家好多年輕人出嚟投票嘅話，但係都唔夠嘅。而家睇翻嗰個數據，年輕人都得六成左右嘅啫，五至六成人投票，咁大家快啲出嚟去中和翻，或者係對抗翻佢嗰種嘅力量。但係呢種咁嘅講法咧，呢種咁嘅講法咧，係其實你睇翻嘅就係、是、其實係07、08啦，11、12啦，到而家係不斷咁樣輪迴嘅。 唔係，我想講一樣嘢，譬如無論喺街頭又好，喺佔領區又好，喂，我真係嚴重呼籲大家一樣嘢，唔好走埋嚟同我講選舉啊！我想講真係好，即係。香港的政壇是咁撚仕途主義，你哋係有份做出嚟嘅。 嗯， 呢、這個時候你講乜撚嘢選舉啫？呢、這個時候你走乜撚嘢？走嚟同我講乜撚嘢？喂，本土派起碼攞幾多席啊？喂，阿黃生你去選啊，實得啦！我使撚你講咩？我得唔得？ 選特首都得啦嘛？ 係咪？我選特首我都贏噶，我唔夠年齡咁解啫嘛。 你開到夠年齡啊？ 係咪先？我只不過去到下屆我未夠年齡咁，再下一屆佢哋唔撚驚啊！屌你老味，我部署緊㗎啦，係咪？即係唔好你，我想講嗰樣嘢就係話，如果大家唔洗脫呢個咁嘅思維嘅話咧，啲永遠都改變唔到嗰個仕途主義。我哋不斷喺度屌，今日蕭傑寫一篇文又好撚勁，唔係琴日寫一篇文又好勁，叫我哋唔好再叫做泛民主派啊嘛，叫做殖民主派啊嘛。呢個證明運動又好撚重要，但係第一樣嘢就係話，同 TVB 嘅霸權一樣，喂。同埋嗰啲垃圾報紙雜誌依然存在，嗰件事係一樣。講到尾就係話，即係有點樣嘅人物，有點樣嘅政府，有點撚樣嘅受眾，就有點撚樣嘅政黨同埋媒體出現。你我哋成日批評嗰啲政黨、政治家，或唔好話政治家、政客或者社會運動，香港就係永遠陷入嗰個仕途主義嗰個局面入面。喂，某程度上又係個 market 造成嘅。喂，你哋推向佢哋只能夠思考到呢個方向㗎嘛。 唔係，好多人香港人對於政治或者對於呢一個抗爭，佢係視為一個行業嚟處理㗎嘛，大佬啊。 係啊， 即係佢係代覺一個就係話，喂，你如果你係投身，譬如你參與政治，咁你就要去參選區議會咯，慢慢上去，然後慢慢累積知名度喎。如果唔係，你搞嚟做咩呢咁？即係所以對佢哋嚟講，好多譬如好似我哋咁樣，我哋做時報做開咪，譬如我老婆有時都唔能夠理解。譬如我哋頭先講個講法就係話，喂，點解明知道嗰個區議會或者個立法會係一個即係跛腳啊或者廢嘅一個廢嘅制度，但係我哋都要利用呢個平台，係要將嗰個傳訊、將嗰個信息理念達到一個即係遍及全港啦。OK， 利用佢嗰個嘅機會。咁但係好多人唔明嘅就係話。佢對於佢嚟講，選舉就係為咗攞議席，攞議席就係有資源，有資源咗你又長時間就可以做落去啦咁。 咁做落去做乜先得啊？做落去你要知係做乜先得噶嘛？咁樣即係唔係話我唔係話大家應該全面去杯葛嗰個議會或者選舉，但係 作為即係唔好，即係我唔會俾意見啲組織嘅咧，所有組織都係為咗撈嘅啦。咁但係大家都要明白一樣嘢，就係啲組織嘅生態或者政黨嘅生態會變得咁扭曲，其實大家都係有份造成嘅。休息一陣先。